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8集，持续掉马。京协在京城的知名度那么高，完全是因为魏大师在 M 协的地位，因为他每年京协都有一个人能进 M 协深造，京城一些家族的大佬都会给他面子。作为艺术界的强人，魏大师这个称号十分响亮。他并不是网上突然火又突然消失的艺人，而是艺术界的大师，第一个能在 M 州皇家演奏厅表演的国内大师。导演不知道其他，但他知道京协跟魏大师，艺术界的鼻祖啊。外网能够搜索到京协官网，官网上还有报名系统，导演把能点开的都点了一下，上面没有什么广告，都是京协的内部会员内容跟通知，没点几条他就点到了京协会员内容，看起来是一个排名。一，高级学员秦冉，七级。二，高级学员汪子峰，五级。三，低级学员田潇潇，四级。 这是京协的内部小提琴等级，跟国内业余等级不一样，我呀才六级。 海老师看了导演一眼， 虽然我六级比田潇潇高两级，但他有一首原创拿到了85分，我最高分记录也不过81分。至于秦冉，哎，你别看了，我看他一场现场表演赛都难。 他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好意思在镜头上献丑，尤其是在秦冉面前。 秦冉，他不是京大物理系的学霸吗？ 他是京大学霸。 海老师一愣，然后嘀咕一声， 哦，难怪连 M 州协会都不想去，9月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京协，原来啊是去京大啊。京大有什么好的，也不继续考级，魏大师竟然让他去京大。 导演组千防万防防住了京大学霸，万万没想到来的是京协的人。而秦冉这边已经拿到了一个高级线索，请文表弟拿着，他现在对田潇潇有点崇拜，一直跟前跟后的像个迷弟。 你小提琴那么好吗？你怎么认识 NPC 的？ 当然，因为昨天密室的事情，他对秦冉也没有之前那么排斥了。秦冉走在最后面，不由伸手掏了掏耳洞，然后猛地停下。田潇潇跟妍希一顿。 大神，有什么发现？ 妍希把刚刚从鬼那里顺来的面具戴在脸上。秦冉面无表情地朝左边看过去。 有个任务点，进去吧。 现在的景文表弟兴致勃勃，看到任务点立马冲进去。这里面除了一台电脑，就是墙上满眼的数据，什么符号都有。景文表弟立马问任务点 NPC， 是个年轻人。 哎，兄弟，秦影帝他们来过吗？ 没有。 年轻人用了好长时间才把目光从妍希身上移开。他眼花了。 那就好。 景文表弟看完任务卡，兴冲冲地走到满墙的数据边，在上面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。他在找这些，妍希田潇潇出去了一趟。10分钟后，两人抱了两罐子烤肉回来，两人递给了秦冉一罐，然后田潇潇拍拍埋头看数据的景文表弟， 兄弟吃吧，都中午了，你不饿吗？ 景文表弟抬头茫然地看着他们， 你们哪里有钱买的烤肉？ 没钱啊。 田潇潇往后面看了一眼，语气慵懒说道， 那家烤肉店老板是妍希的粉丝，妍希签了个名给他，他就送了我们两罐子烤肉。 准备让他们挑战任务才能得到午饭的导演们此时崩溃了， 心想，妍希也是个 bug 吧。 大神，你等等再吃。 见请文表弟不吃，妍希面色清冷地看着秦闪，十分严肃。秦闪拿着签子插了一块烤肉，闻言抬头瞥妍希，漂亮的眉眼中充满杀气。妍希往后退了一步，然后小声的，自以为其他人听不到的跟他说道， 节目组到时候恶意剪辑，说你只吃不干活怎么办？ 他不知道他戴着耳麦，节目组能够听得清清楚楚。导演使话了， 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，别瞎说，为什么炎天王是这样的啊？ 秦冉啊了一声，他反应过来，点点头。哦，你说的对。他把罐子放到妍希手里，然后走到景文表弟身边，伸手翻了翻他找出来的数据。表弟吓了一跳。 等等，你在干嘛？ 做任务。秦冉在里面挑了几张纸。看到他把他好不容易排序好的内容弄乱，表弟把手中签子上的烤肉塞到田潇潇手里，试图阻止秦冉的手。 你别找了，等待会儿找到秦影帝他们，天天是技术宅，这种事还是让懂行的人来弄最好。我们先找到的任务地点，跟他们结盟，然后分享这个线索。 不行。表弟一愣。 为什么？ 秦冉划拉出两张纸看了一眼，然后走到 NPC 的显示屏面前，对着两张纸输入一串乱七八糟的字母跟数字，看也不看表弟，十分的理直气壮。烤肉会冷，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，满是乱码的显示屏消失，出现了电脑的主页面，一个弹窗弹了出来，高级线索。秦冉看了一眼，然后拿出来节目组的专用手机，把高级线索拍下来，就直接关掉这个页面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然后把手机塞回兜里，踢过来椅子跟桌子，让妍希把烤肉放下。一行三人一边吃一边聊天，田潇潇建议再回去找几个鬼。节目组设置了很多能够进去的房间跟任务点，找对了就是任务点，找错了就突然会蹦出来一个鬼吓人。田潇潇十分热情地招呼景文表弟， 啊，你不来吃，等会烤肉要冷了。 景文表弟还站在原地，田潇潇遗憾地转回了头，他询问秦冉二人， 炎天王的粉丝烤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吃，比京城那家十分火的网红店还要好吃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，还行，烤肉也要讲究天赋的。秦冉毫无负担地吃着，完全不知道导演组连盒饭都吃不下去了。 那是给白天天的人设吧？ 副导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按着耳麦，大声对另一边的导演说， 秦冉他不是京大的学霸吗？这一期白天天又是个小透明。 他们这一期能请这么多群演，能请来这么多知名的 NPC， 完全是因为金主爸爸给力，面子又大，剧组请人特别容易。导演组现在对秦冉完全没辙了，总导演也十分疲惫。 啊，他到这里应该也没有了。白天天现在在说他卡牌的事情，我们机会也给了，他自己没有把握住。 导演关了耳麦，看着分屏上秦冉那一组。秦影帝那一组固然精彩，但是对比于秦冉这一组就真的不够看了。他这一组完全是个 bug， 到哪个任务点，哪个任务点的高级线索就要丢。按照这个情况，今天又要提前收工喽。这边秦冉三人终于吃完烤肉，田潇潇还给景文表弟留了小半罐。之前一直逼逼叨叨的景文表弟出了这个任务点之后一句话都不说了。 啊，没事吧兄弟？ 田潇潇懒懒地拍了拍景文表弟的肩膀。他不知道秦冉刚刚那操作有什么问题， 他甚至都不知道刚刚那任务点是什么任务，只是跟着秦冉还有魏大师，秦修臣都见过了，还跟妍希称兄道弟，他现在的心理承受程度非常人能比了。秦文表弟抬头张了张嘴，好半晌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冉的背影。四人很快又到了一个任务点，这次妍希拿下了一个高级线索，高级线索加在一起有三张了。秦冉拿在一块拼了拼，还差一张。他们一行人继续往前走，准备找到一个任务点就停下，遇到在路口饭店的秦修臣等人。秦修臣他们还没有吃饭，他们四个人非常守规矩守台本地走到了节目组的午饭任务点。不过景文还在跟老板讨价还价，你们还没吃？秦冉一行人慢悠悠地走过来，抬头看饭店，饭店上写着折扣，九州游大师级九折，宗师级七折，至尊一级五折，满星免费，吃完需要洗盘子换尾款。景文在跟老板商量洗盘子的事，想少洗一点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。